小熊拔牙。有一只小熊，长得胖乎乎的，身上的毛又黑又亮，挺好玩。早晨，熊妈妈对小熊说：“妈妈有事儿出门去，你乖乖的在家里玩，记住洗个脸，别忘了刷牙，还有不许自己拿饼干，不许自己拿。”小熊不等妈妈说完就嚷起来：“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不许拿饼干，不许吃甜瓜，还不许抓糖球。”小熊一边说一边用脑袋把妈妈往门口顶，妈妈笑着摸了一下她的头，出门去了。妈妈走了，小熊乐得又唱又跳：“妈妈走了，啦啦啦，现在我当家，啦啦啦，一二三四，哇呀呀呀呀，五四三二，蹦蹦蹦蹦哒。”小熊忽然想起他答应过妈妈要洗脸刷牙，就拿起毛巾洗洗眼睛，擦擦嘴巴，抹抹鼻子，拉拉耳朵。可是他呀就不爱刷牙，老是嫌牙刷麻烦。你瞧，今天他又不肯刷牙了。小熊没什么好玩的，嘴又馋起来了。他打开柜子，抓了一把饼干，想起答应过妈妈不吃它，就放下了。他又抓起一把糖球，可也答应过妈妈不吃它呀，只好放回去了。小熊想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呢？再找找看吧。他找呀找，找到了一罐蜂蜜和一桶果子酱。小熊咧开嘴说：“哈，这罐甜蜂蜜妈妈没说过不许吃，这桶果子酱妈妈也没说过不许吃，我可以吃了。”小熊咬了一勺蜂蜜就往嘴里送。嗯，真甜。小熊又咬了一勺果子酱送进嘴里。嗯，真咸。他越吃越想吃，勺子太小了，才咬一点点儿，他就换了个盘子来装。吃呀吃，盘子也太小了，干脆换个大碗来装。一会儿，一罐蜂蜜和一桶果子酱全都到小熊肚子里去了。小熊伸出舌头，把大碗舔得干干净净，拍着圆滚滚的肚子，一摇一摆地唱起来：“真甜，真甜，甜到舌头底，甜到牙齿尖。”小熊正唱得开心，忽然叫了起来：“哦，哎呀呀，嘶嘶，怎么甜变成了酸，酸到牙齿尖？”一会儿，小熊打起转转来：“哎呀呀，嘶，怎么酸变成了疼，疼到牙齿根？哎呦，哦，哎呦！”正巧，兔大夫出门看病，路过小熊家，听见小熊哇哇叫，急忙进门来问：“小熊，小熊，你怎么啦？先别直着嗓子叫，快把嘴巴张开来，让我瞧一瞧。”小熊忍着疼痛张开大嘴巴，兔大夫仔细瞧了瞧他的牙齿说：“哦，这一颗要补一补，这一颗嘛，要拔掉。”兔大夫叫小熊坐好，别害怕，他给小熊打了麻药针，又拿起一把又长又大的钳子，钳住小熊的蛀牙，使劲儿拔，可是牙齿一动也不动，疼得小熊哇哇直叫。兔大夫急忙叫小狗来帮忙，他俩一起拔，还是拔不动，疼得小熊眼泪也掉下来了。兔大夫又叫小猫来帮助，拔呀拔，大家一用力，差一点儿栽了个跟头。哎呀，蛀牙断掉了，还有半截留在里面，疼得小熊双脚乱跳。兔大夫急得满头大汗，忙叫小松鼠、小鸟，你们都来帮忙呀。 兔大夫、小狗、小猫、小松鼠、小鸟一起，一二一二，挨坐挨坐挨坐哟，咕咚，大家一起摔倒在地上，半截蛀牙总算拔出来了。兔大夫问小熊，你现在还疼吗？小熊笑嘻嘻地说，不疼了，一点儿也不疼了。兔大夫又说，好，给你涂上一点药，以后可要好好保护牙齿，要不一颗一颗都要烂，一颗一颗都要这样来拔掉。小熊看看大家，眨了眨眼睛问，为什么光我牙齿疼，你们牙齿都不疼？小狗说，我每天早晨起来刷牙，晚上睡觉前又刷牙。小猫说，我们刷得可仔细了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刷得干干净净。兔大夫笑着说，对了，吃了甜东西又不刷牙，牙齿就要烂的。小熊听了直点头，以后小熊可不讨厌刷牙了，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地刷牙，一排牙齿雪雪白，再也不疼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